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请出今天的解忧和赏读嘉宾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 我们看到在8月6号的来信当中啊，有这样一段话，挺有意思的，是不是有很多其他的朋友听过这段小纸条当中的话之后，也会觉得有些同感呢？这个朋友是这么说的，思佳姐汪冰哥，我时常审视自己的一些行为，分析其中的原因，比如说我发现我特别爱把我觉得能够表现自我的很良好的优异的事情，通过一些方式途径让其他人知道。我经常想，我这是不是虚荣啊？是不是希望得到他人的认可呢？是不是希望让他人看到我？每次我忍不住有这类行为之后，过了一会儿，我又在心里很奇怪的感觉有另一个声音在嘲笑我，说我，你真虚荣。很有意思的一张小纸条啊，我和我啊，经常在内心里头打架，有一个呢是很想被别人看到，另外一个人就说你干嘛老要被别人看到，你这样叫做虚荣。我想可能有很多朋友都会在日常生活当中有类似的这种感觉，但我觉得还好吧。哦，看到他这封信之后，我才知道还有人把这种行为叫做虚荣呢。现在在朋友圈里不都统称为凡尔赛吗？但其实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所以我们先要聊聊什么是虚荣啊，不知道题主对虚荣的定义是什么。至少我个人认为，虚荣主要在虚这一部分，也就是说你给自己的荣光是虚假捏造的，不符合事实。这个事情你做了8分，你跟别人说了12分，这叫虚荣。如果你做了8分，你跟别人原原本本的说出了8分，这就叫实事求是。所以我觉得题主可能在对虚荣的理解上和我有点不同，所以对自己啊有很多的自责，自己对这种行为控制不了，但是又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指责。于是每一次跟别人说完了，本来呢分享自己的成就是件有乐趣的事情，反而会带来后面很多很多的负面情绪。 但是我们题主所做的这种对自己的审视评判以及有一些试图要纠偏打引号的纠偏的这种行为，你是不是在和生命的本身在作对呢？我要提醒你一下啊，其实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有很多生命每天都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想要被看到，而他们共同构成了我们这个生机勃勃的美丽的世界，是不是？就比如啊，我每天能在跨时区的看欧洲杯的时候啊，每天能刚好在看完比赛的时候被叫醒，那就是白头杯它在清晨3-4点钟的时候开始它的鸣叫，那个美妙婉转的歌喉，那大概是他们之间的一种求偶的信号吧。但是我们也听到了，我们也觉得很美好，那个唱歌的白头杯就是想被听到啊，就是想被发现呢，这有什么不对吗？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生物体本身的一种需要。再有那些花儿，那些开放的花要么就是很美，要么就是很香，招蜂引蝶，对不对？这用在人的身上似乎是一个贬义词，但是这就是花朵的使命啊，不去招蜂引蝶的话，怎么能够延续它们生命力呢？怎么能够延续在这个世界里的繁华和美好呢？这有什么不对，这有什么错误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有很多题主啊，都是很年轻的朋友啊，偏偏的对自己有这么多的苛求啊，有这么多的不接受不认可。你被别人接受和认可，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内在的一种欲望啊，这没有什么错呀，但你自己首先要接受和认可你自己，是不是？ 所以说如果我们都像题主一样最终做到了不做这件事情，那朋友圈我觉得可能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哈，因为大家都是在分享自己的喜悦，分享自己生活当中觉得自己有价值有意义觉得好的事情。所以如果你能够理解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动机的话，是不是就不要这样苛责自己了？还有一点呢，我比较担心题主是不是觉得一个理想的人格应该是这样的，永远是自给自足 足的，不需要别人的肯定，只要自我肯定就可以了。但是我就想了想历史上一些著名的艺术家啊，他们可能非常特立独行的，但既然他们是艺术家，艺术一定是有受众，一定是有观众的，他的创作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绝对不是只为了悦己，悦己是第一动机，但最终艺术家的苦闷也往往来源于悦己之后的作品并不能为社会或者当时的时代所接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连那些特立独行的貌似不在乎世俗眼光的艺术家也依然渴望知音，渴望理解，渴望承认的话，那我们作为一般人，我觉得有这样的需要是非常正常的。所以再强大的人格也不能独立于社会之外，因为毕竟我们是社群动物。 我记得在我们小时候上音乐课的时候啊，有音乐欣赏课的这个内容，那里边呢就讲到了这个比才的《卡门序曲》，他这部作品啊，在当时，是受到了非常广泛的欢迎啊，受到了大家的这个追捧，以至于呢，在演出的时候，我记得是谢幕多达七次吧，还是反正是特别多次的这种谢幕啊，依然是掌声雷动。但是呢，对于比才来说啊，他好像依然觉得还不够啊，所以呢，他好像后来还郁郁寡欢啊，以至于他非常年轻的时候就离世了，离世的时候才只有37岁而已。所以呢，其实每一个这个艺术家，他都是希望他的灵魂，他的才华是能够在作品当中被看到的，并不是因为他是艺术家才是如此，普通人也有这样的需求。这就是我们生而为人，我们在一生当中的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需求。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才华呀，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优点，我们有我们人性的闪光之处，被别人看到这有什么不好呢？而且呢，我们在所谓的恋爱当中，在寻找灵魂伴侣的时候，不就是希望有那种被看到的感觉，被照见的感觉吗？如果我们时时都掩藏着啊，特别是那些闪光点，千万不要让别人看到，以免这个沾上虚荣的这种名头，那我们不是在自己埋没自己吗？为什么我们这个朋友会有这种非常奇怪的一种看法呢？啊，对于被看到的这种人的最基本最简单的一个需求都不肯接受呢？不知道你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一个对自己要求特别特别高的一个人，这样的朋友一般都不会喜欢听我们的节目吧，好像问问汪冰老师。 喜欢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有下面两个特点，就是他们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从来不吝惜自我赞美，也不吝惜互相赞美其实这不就是刚才思佳说的爱情和友情的美妙之处吗？我们能够彼此照见对方的美好，还愿意分享彼此的美好，还会因为别人的好而感到由衷的高兴，这其实是一个鉴别是不是真感情的重要的标志。所以现在就是难题摆在了题主面前，你对自己是真感情吗？你真喜欢自己吗？你会因为自己的成功而由衷的喜悦，并觉得它值得接受赞美，值得获得他人的认可吗？如果是你真的能够接受你自己，你也能够接受别人，当你跟别人分享你做成功事的时候，我觉得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你只分享自己的成功，而不能因为别人的成功而喜悦。如果你在讲完自己的成功之后，也愿意问问别人，能跟我说说你最近做到哪件让你骄傲自豪的事情的时候吗？我觉得这就很棒了哈，这种分享就变得更平衡了，也会让双方都能从中获益。 嗯，我们要确保我们所喜欢关注的朋友，我们周围的人所看到的是真实的我们，那当然也需要展示真实的我们的美好之处。所以承认吧，被认可的愿望是无比正当的。被认可的愿望。被忽视的感觉很痛苦，以至于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强烈的被认可的愿望。也许这是某种预防排斥的机制，感觉自己在众人当中占有一席之地，得到认可，并且这种认可能够经常得到确认，这样就会使我们对他人的排斥和抛弃不再感到那么恐惧和痛苦吗？我们想要被认可或者感觉被认可，那么认可意味着什么呢？这种需求不同于对赞同和爱的需求，并且先于他们，它意味着我们在他人眼中作为一个区别于他人的人而存在。比如当我们到达某地时，别人和我们打招呼，欢迎我们，根据熟悉程度用我们的名或姓来称呼我们，所有这些行为都并不引人注目，也不一定会带来快乐。 但是对于产生相对舒适的感觉是必不可少的。这些行为如果没有出现，虽然不会引起多大关注，但是会在悄无声息的过程中毒害我们的心理。别人认出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安心，这很正常。老年人身上有一种现象很有趣，那就是他们和小商贩之间的关系。他们在集市上受到欢迎，被别人以名字来称呼，知道对方熟悉自己的习惯偏好以及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情。这一切细节对老年人十分重要，因为他们的社会交往通常很少，各种联系的脆弱和稀少可能使这些孤独的老人经常感到恐惧，怕自己独自死在家中而没有任何人知道。社会上流传着很多可怕的故事，这一切都会使人产生被认可的愿望，并且提醒我们，作为一个人，拥有人际资本是绝对不可少的。可能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产生一种隐约而朴素的感觉，即大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淡关系是反天性的，至少与人类的天性是逆向的。在没有要求的情况下，被人想起是另一种形式的认可，比如得到邀请引起关注，收到明信片，客人来访，收到小礼物等等。他们都是在我们没有做出表示的情况下收到的有人想到我们的信息。有些被人们或对或错地称为怕被遗弃的抑郁症患者最常抱怨的就是，从来没人记起我，从来没人想到我，可付出努力的总是我。如果我对别人做出表示，他们也会接受我和欢迎我，这并不是问题。但当我像人们常说的那样装死时，我在他们的意识里就是真的死了，于是他们再也不会想起我。哎呀，真是难得呀，居然写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克里斯托弗·安德烈还能这么幽默。这本书是《自尊的力量》，作者就是克里斯托弗·安德烈，余春红高威翻译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正当的一个需求，就是被别人看到，是不是？就像古诗中说的啊，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是不是？ 嗯，所以最近呢，我们经常看到一个词叫社会性死亡，那大意就是当别人不再关注你了，不再认可你了，你就失去了对这个社会的归属感，进而就是某种意义上的死亡，因为你得不到支持，得不到理解，得不到资源了。对一个社群动物来讲，这就视同于你可能生存的几率也减小了。所以如果为了避免这种社会性死亡，我们会想办法获得群体的认可。其实人对社会的贡献可能也有一个重要的动机，就是获得他人的认可。我们希望题主听完了这段书的节选之后呢，能够看清楚自己的需要本身并没有任何错误，只是你可能给他赋予了很多所谓的标签，进而让他变成了一种不可接受的行为。那如果我们人人都不去跟他人分享，我们也没有这样的愿望，这个社会可能也就变得更加松散，甚至没有办法聚拢在一起了。正因为我们人人都想得到集体的认可，这个集体才对我们有吸引力。 嗯，而且我想在恋爱当中啊，可能双方都需要努力的去展示自己美好的一面。其实恋爱是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那如果把它放到平常的生活当中，虽然每一个人不能像恋人那样事无巨细的啊展现自己的那种美好之处和体贴之处，但是总会希望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是美好的，是光明的，是可爱的，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是非常正常的。关键就是如何平衡真诚的展现自我。无论是在心理层面还是在外在形象方面，我们是否应该总是极力去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呢？这都取决于我们所做的努力。我们担心过多的努力会使我们表现显得不自然，但要注意的是，也不要过分看重自然的表现。自然纯真并不总是可取的，会造成某些不由自主的意志、炫耀和谎言。与天真直率相比，更恰当的做法似乎应该是不偏不倚和坦诚相见。谦虚地表现自己在社会交往中最容易被人接受，因为不自诩也不自贬能够使对方对你产生最好的评价，也最能在感情上认可你。坦诚不仅有利于社会交往，对我们自身也有好处。从长远来看，我们必须坦诚， 因为装模作样太累了，当有人要求我们在外人面前装模作样时，往往会带来不良后果，尤其是在智力和情感方面。在一项研究中，我们要求受试者以自己不习惯的方式表现自己，比如对亲人奉承赞扬，或对陌生人卑躬屈膝。这两种态度都与他们自然的习惯相悖。参与实验的人接下来做三位数乘以三位数的复杂算术时都非常吃力，这与之前的实验一点关系都没有吗？当然有，过分拘束带来的紧张至少会在短期内破坏他们集中注意力的能力。其他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过分拘束对情感舒适度造成的影响，比如让人不能自如地谈话等。下面说到的情况更复杂，但也更有趣。我们在研究中发现，碰到比较困难和更有挑战性的任务时，受试者自恋的倾向会增加，不是指自我欣赏，而是指倾向于高估自己。某些研究者由此推断说，这证明了谦虚地表现自己与其说是很自然的，还不如说是经过努力而调节的结果。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哲学问题。根据这些研究得知，我们并非自然而然的谦虚，而是出于策略的选择。我们的本性其实倾向于自我膨胀，是生活和其他人教会了我们遵守秩序。我们经常观察到，有时过分谦虚反而适得其反，非但没有抑制自我欣赏，反而起到了助推作用。这个以后再说。无论如何，有意识的过度的想表现最好的自我，以及想完全控制他人怎么看我们，确实是造成紧张的主要原因。不用过分努力，把自己展现在他人面前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努力。但是从长远来看，还是这样比较好，让人喜欢我们本来的样子，而不是我们努力装出来的样子。被人喜欢自然好，让他人喜欢真实的自己则更好，而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或有多么成功。在研究这种情况时，我们发现感到被理解、被接受，可以很明显地减轻我们心理上的戒备程度，也可以减少我们保护自尊和提升自尊程度的倾向。那么，我们要拿下面具吗？我们戴那玩意儿了吧？面具。其实我觉得这一节应该对我们的题主是非常有启发的吧。适度地去表现自己，真实的坦诚地去展现自己，其实对他自己的心理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嗯，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不装哈。我听完了这段节选，我觉得只要我们题主是真诚地表现你自己，不浮夸，不造作，同时也不过度的自谦，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态度。当你能够在人际关系当中真诚的分享自己的时候，也会带动他人的真诚分享。前提是你能自然一点，这也是需要练习的哈。我不知道题主现在是如何跟人去分享自己的，但是刚才书中也说到了，谦虚是一个需要后天学习和努力的，所以人人都有表现和膨胀自己的冲动，你为什么非要与自己为敌呢？ 我觉得好像大多数时候是女性会有这种有一些这个障碍啊，就是我应该这样去突出自己吗？我应该去表现自己吗？其实我觉得还有一本书可以推荐你看啊，虽然我们在节目当中可能不太好用到，就是《向前一步》那本书。男生啊，先天的他就觉得自己啊就怪不错的，他们并不总是像汪冰老师在节目当中展现的这样谦和有礼。其实我还看到过另外一本书啊，就是说为什么男性驾驶员总是会更多的出交通事故啊，也是因为往往是男性更加，就是他自认为的驾驶比他实际上的这个驾驶水平要好得多，就他以为他自己开车开特别好，其实并没有那么好。所以呢，女性啊，在这方面本身你就已经很谦虚了，所以你就不要在此基础上再后退一步了。即使你不能向前一步，那至少你也可以原样的去展示你自己吧。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你来说并不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只是还需要多加练习。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上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如果有，只存在于某些虚构的作品当中。我们每个人都不完美，其实能够分享自己的成功，我觉得从某个角度呢，是勇气的表现，同时也是对生命深刻的接纳。因为你的成功不光是你的努力啊，你生命中经历那些美好也是命运的眷顾啊。你能够跟别人带着感恩的心啊，带着一种欣赏的心去分享的时候，和带着自夸和自恋的心，可能别人收到的信息也是不同的。所以如果你知道生命中发生的这些事情是值得感谢、值得欣赏、值得品味的，你跟别人回顾的并不是自恋，而是你生命中这些历程的时候，那可能你会更容易坦诚地跟别人分享。 说到底啊，其实无论我们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这个世界上总有人喜欢我们、理解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向善的那一面，也总会有人不喜欢我们、讨厌我们。如果我们是为了那些批评指责的声音，而且经常有一些是无端无理的批评和指责的声音而活的话，我们其实就是辜负了自己的美好年华和生命，是不是？既然不为他们而活，又何必过度的去在乎他们呢？只要去展示你真实的、你想要展示的那部分美好就可以了。没有人天生有义务啊，把自己生命当中那些痛苦的、不愉快的啊，甚至于是要揭开伤疤给别人看的那部分展示给世界、展示给生活。我觉得你完全不必这样去做嘛。当然了，我们可以把最私密的一些伤痛啊说给我们的好朋友，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了。对这个世界来说，我们只要去贡献我们能够贡献的那份美好，其实就已经足够棒了。所以呢，在这儿要给我们的题主以及很多的那些还在纠结啊，我到底要不要展示自己好的一面的那些朋友打打气啊，这个世界的美丽会因为你展示出的美丽而更加美丽的。而且呢，我想其实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像你自己这样在乎你自己，是不是？当然在恋爱当中的时候，可能那个人会挺在乎你的，但是你们毕竟不会一生都在热恋当中。哎，我是不是又提前说了一些真相呢？总之啊，当你有这种心情去展示自己的话，尽情去展示吧。这里是解忧书房，感谢汪斌，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还有好书慢读，我是刘思佳，一会儿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Safe, I don't want to run anymore, and I don't

坠毁丧生前，曾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捕捉巴托罗冰川周围群山的卓绝之美。虽然照片已美得惊人，罗威尔却总觉得跟亲眼所见相比，他的照片全都一无是处。他说这里是地球上最美的地方，堪称山神的圣殿。尽管莫顿森已经在山上待了好几个月，越过诸多景色，此刻他却心醉于这卓绝美景，仿佛从未见过他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的确是没看过，他解释道。整个夏天，这些山对我来说都是攀登的目标，尤其是乔格里峰，最大的目标。我只想到它们的高度以及攀登会遇到的技术挑战。直到那天清晨，我第一次真正看见那些山峰，太震撼了。莫顿森继续往前走，也许是因为山峰太完美了，褐红和土黄的花岗岩绵延构成宽广的岩壁，宛如交响乐的旋律随山势的攀升而渐渐收敛，最后终结于峰顶拔尖处。所以尽管身体相当虚弱，再不快点找到食物和保暖衣物，存活几率就会越来越渺茫，他却异常满足。莫顿森将涓涓流下的雪水装进水壶，喝一口下去，冰得龇牙咧嘴。他深知几天不吃不成问题，但一定得喝水。时近中午，莫顿森隐约听见叮当的铃声一路西去，是运送物资的驴队。他急忙四处寻找标记道路的石堆界标，可满眼只有散乱的石块。爬过冰川侧气锐利的边缘，面前赫然出现一道1500米高、完全不可能攀越的岩壁。他意识到自己错过了正确路线，莫顿森再度原路返回。这一次他强迫自己专心找路，不再抬头看那些摄人心魄的山峰。30分钟后，他发现了一根烟蒂，然后是石堆界标。沿着依旧难以辨识的路往下走，铃声越来越清晰，却依然不见驴队的影子。最后在2公里开外，冰川中凸起的原石上出现一个人影，莫顿森大声喊叫，但他的声音无法传那么远。不一会儿，人影消失了，接着又出现在距离更近些的原石上。莫顿森使出吃奶的力气放声大吼，那人陡地回头转向他，然后立刻爬下原石，消失在他的视野中。莫顿森站在冰川中央，置身于墓碑般林立的原石间，灰色服装满是尘泥。这样的地点，这样的穿着，实在难被发现。莫顿森已经跑不动了，只能气喘吁吁、冲冲撞撞地走向那人最后一次出现的位置。每隔几分钟，他就放声大喊，声音大的每次都把自己吓一跳。终于，那人出现了，站在一道巨大冰缝的对岸，脸上的笑容仿佛比裂缝还宽。那是穆扎佛，他身上还背着莫顿森巨大的背包，衬得他身形越发瘦小。他找到冰缝最窄的地方，背着40多公斤重的背包轻松越过来。吉瑞克先生，吉瑞克先生，莫扎佛大叫着，扔下背包抱住了莫顿森。像许多高山协作一样，他发不准格瑞格的音。安拉胡埃尔贝克，感谢安拉你还活着。 摩顿森被他充沛的力气弄得弯腰踉跄，喘不过气来。莫扎福可是比他足足矮一头，年纪却大上20岁呢。莫扎福放开莫顿森，开心地拍着他的背，不知是被拍下来的尘土呛到，还是莫扎福的手劲儿太大，莫顿森开始咳嗽，咳到整个身子都弯了下去，还是停不下来。茶，迪瑞克先生。莫扎福打量着莫顿森灿若的身体，想出了办法。茶能给你力气。莫扎佛把莫顿森带到一个风吹不到的小洞穴，扯下两把绑在背包上的山艾草，又从褪色的肥大的冲锋衣口袋里翻出打火机、小锅和盐，准备煮茶。他在巴托罗冰川做过几百次向导，连这件冲锋衣也是其中一次在路上捡到的，他知道这时候该做什么。摩顿森第一次见到穆扎福阿里是跟达斯尼一起离开乔格里峰的4个小时后。为了去看达斯尼追求了整个夏天的墨西哥女登山队员，他们徒步去了5公里外的布罗阿特峰大本营。原本只要45分钟的路程，他们艰难跋涉了4个小时。他们无法想象接下来该怎么背着全副装备徒步100多公里出山。当时穆扎福和他的朋友雅古刚为墨西哥登山队做完协作，正准备离开巴托罗冰川回家，两人都没有负重。他们愿意帮莫顿森和达斯尼背包回艾斯科里村，一天只要4美金。两个美国人高兴地同意了。虽然手边剩下的卢比不多，两人仍计划着下山后多给他们一些酬劳。穆扎福是巴尔蒂族人，他们世代居住在巴尔蒂斯坦，巴基斯坦北部最贫瘠的山区。他们体型瘦小却耐力惊人，在人烟稀少的高海拔地区具有卓越的生存能力。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好书慢读，这里是解忧书房，我是刘思佳，再见。